们来听一首《可惜不是你》。这首歌由曹轩宾作曲，是2005年曹轩宾为梁静茹写的歌，推出之后广为传唱。下面我们听到的是作曲者曹轩宾和金海心共同演唱的这首《可惜不是你》。 这一刻突然觉得好熟悉，像昨天今天同时在放映。 我正去预期原来好想你，不就是 牵过我的手， 海浪漫暖我胸口。

慢慢倒流进心里。我等你半年未期，逾期就狠狠把你忘记，不知伤心的还包括一切甜蜜。要等你要证明自己，我可以纵容 是一首刘若英演唱的《我等你》，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音乐广播千千阙歌，我是云云。下面我们听到的是张杰演唱的《剑心》，这是电视剧《古剑奇谭》的主题歌。

只有我愿意听。 星光灿烂，风儿轻，最是寂寞你而行。告别旧日月星，把那装上浮萍，不再流泪到天明。 明明白白我的心，来自于陈淑桦和成龙的演唱。千千阙歌，下面我们要听到的是江山和王志文合唱的经典歌曲《糊涂的爱》，之后是那英的《默》，岁月，这就是人生。千千阙歌，总有一首歌会唱进你的心里。 还有几分能说清楚，是温存， 还有几分是丝丝的酸楚。 黄土飘零，一幕一幕， 却留不住往日的温度。 一年中的 化成一条固执的鱼， 你这样流独自游到底。年少时候虔诚发过的誓，沉默的沉默在深海里，重温几次，结局还是失去你。 阙歌，精挑细选你的金曲王牌，千千阙歌。

的忧伤还清楚，我们于是流浪这座夜的城市，彷徨着彷徨，迷惘着迷惘，选择在月光下被遗忘。